我哋箴言嘅呢一个系列已经系讲到第四讲，记得我哋第一讲嘅时候系讲箴言嘅介绍，系箴言嘅智慧；第二讲系讲到圣洁嘅智慧；第三讲系喺度父亲节，系话父母嘅智慧。嗱，今日要同大家讲系人生嘅智慧。嗱，究竟人生有啲咩智慧呢？嗱，我哋先睇睇人类嘅智慧。人类真是非常非常之的聪明，人类可以是发射是飞船去到是太空，金木水土火不同的星球，人类还可以是聪明到是做很多核子的武器，甚至这些核子的武器是可以使到全人类都被毁灭，人还将是所有的电脑都可以是连在一起成为一个电脑的网络，资讯是非常非常之的发达。不单止资讯发达，交通亦都发达。你在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疫情的当中，你就能够看见交通是有几发达。这个疫情由一个人在一个城市，在一个国家里面，可以短短在这几个月传到全世界的人都感染了这个病，你就知道个交通是有几发达。我亦都知道甚至在中国大陆他们还推出了有健康码这样东西，因为这个新冠病毒。这个健康码很有趣，当你的人是健康的时候是绿色，他知道你没有接触过是任何是有病的人，他甚至可以 track 到你去过什么地方。所以如果你是绿色的话，你通行无阻。但如果你是黄色呢，表示你可能在你的行程当中有接触过一些是不健康的人，有新冠病毒的人，你要隔离七日。如果你是红色就大件事了，可能不定你已经是有了新冠病毒，你是要隔离起码是14日。哇，有人话咦唔妥喎，咁样咪冇晒隐私，每个人将我啲秘密，将我去过咩地方，将我啲资料冚唪俾人见到晒。亦都有人话我唔怕，我係光明正大，我唔怕人知道我嘅资料，我一啲都唔驚，我觉得几好啊咁样做。但係无论你係点样睇法，有一件事係无可否定嘅。就是这个和启示录里面十三章所讲的敌基督将来怎样来到控制人类是一模一样，只不过这个数码不是摆在你的手机上高，这个数码是摆在人的右手上高，是人的额头上高，这个是唯一的不同，你不可以借了人的手机走去瞒天过海，因为在你的额头你走都走不掉。我们看到圣经就是告诉我们听，人类正是走紧这条的道路，正向紧圣经所预言的末世，一步一步地是向前行紧。很可惜，当人类越来越聪明的时候，越有知识，我们就越离弃神。当我们认为自己是明白了宇宙万物的奥秘怎样的运行，我们就觉得我们不再需要神。在这里以赛亚书的53章6节，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在神的眼光看上来，我们每个人就好像迷失了迷了路的羊一样，在这里自己行着自己的道路。在这里箴言的14章12节，唯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我们每个人都在这条路上行着，以为自己行紧呢条路就系正确嘅道路。头先讲到，甚至我哋系可以做啲核子武器嚟到毁灭自己，走向灭亡。呢一个只不过系身体上嘅灭亡，我哋亦都系向紧灵入边嘅灭亡嚟到系前进。灵入边嘅灭亡就系永远与神系分开。喺《耶利米书》嘅十章23节话俾我哋听。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其实的生命都是不断地在作拣选，如果我们是要有一个是智慧的人生， 我们是要将自己的生命来到交给神，我们是要靠圣灵来到带领我们，以致我们可以离开邪恶，以致我们可以偏离神的教导。这个是耶利米书十章二十三节所讲，箴言的四章二十七节亦都说，要有一个智慧的人生，就是将自己是交给神，让圣灵来到带领我们。这个所以我们见到和我们今天所讲的箴言的三章五至到六节是非常非常之的相似。今天三章五至到六节，头先周长老都讲过，是我们很熟悉很熟悉的经文，有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很喜爱这节的经文，尤其是当我们是遇到困难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紧紧抓住这两节的经文。这两节的经文其实亦都是教导我们怎样是可以过住一个为神喜悦的生命，所以是很重要。等我们一起来看看箴言的三章五至到六节是讲什么。其实神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都有他的旨意，你知不知道神在你的身上有什么旨意呢？在这里箴言三章五至到六节，等我来再读一次。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们要是仰赖神，不要靠自己的聪明，在任何的事道我们都要认定这位神，神就会指引我们的道路，神就会带领我们行出他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旨意。在《以赛亚书》的五十八章第十一节亦都说，耶和华必时常引导你。这里是讲时常引导你，不是间中引导，不是偶然引导，而是时常引导。我们想不想神是时常地是引导我们？在诗篇的三十二篇第八节亦都说，神说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的身上劝诫你。当我们被神来到带领我们的时候，神就会定睛在他身上来到劝诫我们。你有没有试过讲话讲到眉飞色舞、口沫横飞？现在在这个疫情的时间，口沫横飞是很大件事。有没有讲到兴高采烈？突然间你身边的伴偶、你很熟悉的人、你的家人突然间跟你打个眼色，你讲错话了。你有没有试过你千祈不要走去问他，你只眼什么事啊？为什么眨得那么快的？其实他是想告诉你，他是想用他的眼睛来劝诫你，说你讲错话。神就是这样，当我们愿意给神来带领，神的眼睛都可以是来劝诫我们。我相信神不单只是救赎基督徒，而是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都有他的计划，他是愿意是指引来带领我们。其实基督徒真的很有福气，我们不是盲摸摸，我们不是瞎子摸象，我们是有天上的父透过圣经来到教导我们，我们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旁边来到指引我们的道路，我们甚至是有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来到带领我们行每一步路。我们真的很有福，但我们愿不愿意给神来到带领我们，这个是问题。在诗篇的三十七篇第二十三节，为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我自己来讲，我很相信神在我身上的旨意是要我去分享神的话语，是要去解释去教导神的话语。我能够回到来粤语堂，能够成为粤语堂的牧师，我真的很开心。每个日每个礼拜日是能够是讲道。我以前我都曾经尝试过日头有我自己的工作，夜晚就预备讲章，跟着礼拜日去到不同的教会来讲道。但我很快就发觉这个不是神在我身上的旨意，神是要我全时间来到侍奉他。现在每隔几个月撒旦就会来引诱我， 就会有好多人走嚟系接触我话你以前做呢个冷空气做得咁好啊，你不如嚟做我哋嘅顾问啊，我会俾几多钱你嚟到做我哋嘅顾问。但我真系完全冇兴趣，因为我知道神喺我身上嘅旨意系乜嘢嘢。喺度箴言嘅三章六节，或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嘅路。嗱，当我哋唔去系照住神嘅旨意去做嘅话，无论我哋做乜嘢，无论你系日头翻工，无论你系喺学校入边，或者你系家庭主妇，甚至你系已经退休，你都唔能够系做得好。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寻求神喺你生命当中嘅旨意，而今日嘅经文就正正系教我哋点样能够寻求到神喺我哋每个人心里身上嘅旨意。嗱，今日会同大家系讲四点，有四点好重要。第一点系要亲近神，喺度箴言嘅三章五节话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咦，有人话，咦，你又话亲近神嘅，咁同仰赖耶和华有啲乜嘢嘅关系？嗱，如果我哋要仰赖神，我哋先要同佢有一个亲密嘅关系。我哋新近喺度读呢、这、一个读过十二先知书。我哋讲到阿摩斯书三章三节，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我哋要同神系同心，我哋先至能够同行。如果我哋要神嚟到带领我哋所行嘅路，要同神同行嘅话，我哋首先要同佢有个亲密嘅关系，我哋要同佢同心。喺度雅各书嘅一章八节，话心怀异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嗱，呢一节嘅经文，如果我哋细细嘅咀嚼，同埋今日我哋嘅经文系啱啱相反嘅。今日嘅经文话一个人如果喺一切嘅事上认定神，神就会带领你。但系呢一节嘅经文喺度雅各书嘅一章八节，话心怀异意嘅人在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当我哋心入边所谂嘅同神所谂嘅系完全唔同。当我哋心怀异意嗰阵时，我哋点能够系被神带领行喺佢嘅旨意上高？喺度诗篇一百一十九篇话俾我哋听，我哋无论做乜嘢事，甚至系遵守神嘅律例典章，甚至系祈祷祷告祈求，我哋都要专心专一咁样样，同神有一个良好嘅关系。嗱，我今日所讲嘅唔系神学噃，我好多时我都知道我讲到好中意讲神学，但系今日所讲嘅唔系神学，系同神嘅关系。我哋要仰赖神，我哋首先要同神有一个好嘅关系，我哋先至能够系放心将我哋嘅生命交俾神，让神嚟到带领我哋。我喺公园见到有一个爸爸同个仔喺度玩，玩到好开心。那个仔相信他两岁都未有，爸爸将他一抛抛上个天道，跟住他就快跌到落地了，就快掂到地，爸爸就捉住他。哇，他好开心，他说爸爸爸爸再来过再来过，高啲高啲。哇，开心到不得了，爸爸就一路是这样将他抛又捉住他。哇，我在旁边看到是一额汗。我心想，如果有个巨人捉住我，将我系咁抛上个天又跌落嚟，我谂我会惊到不得了，我会好紧张。点解呢个细佬哥会得咁开心？放软晒嘅身体，任得佢爸爸系抛上抛落，点解咁奇怪？原因好简单，因为佢系认识佢爸爸，佢同佢爸爸有个亲密嘅关系，佢知道佢爸爸唔会系令到佢受到伤害，所以佢愿意系相信佢嘅爸爸，而且系玩得好开心。如果比着是我是个陌生人将我这样抛发，我会得是很紧张很紧张。同样我们如果要将我们的生命交给神，让神来到带领我们，我们首先要信得过神，我们要跟神有个很亲密的关系。另外有一个例子，就是如果有个陌生人走来跟你说，先生或者说小姐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件事？我相信大部分的人见到个陌生人咁嚟话，你可唔可以帮我做一件事，都会点啊？ 掉转头就走咗去。啊，我都同你三唔识七，你仲叫我走嚟帮你，你唔知做乜鬼系嘛？但系如果有啲好心嘅就会点啊？啊，你要我帮你乜嘢啊？你话我听，你会问清楚先噶噃，系嘛？因为你唔识佢嘛，你唔认识佢。用乜嘢佢叫你啊？你应承咗佢，叫你合头埋墙，或者叫你系俾晒成副身家佢，你信唔过佢，你要问咗佢先。但系若果问你嘅人系你嘅好朋友啊，甚至系你嘅儿女，系你好中意嘅儿女，系你嘅呢个伴偶，你会唔会答应啊？我相信你会，我相信你甚至会话啊，我答应你，但系系咩嘢事？你会答应咗先，然后先去问佢系咩嘢事？点解啊？因为你信得过佢，你同佢有个亲密嘅关系，你知道佢唔会系叫你做唔好嘅事。同样若果我们要仰赖信靠神，我们一定要同神是有个亲密的关系，我们要认识祂。这个也是原因，有很多人说我真的不知道神在我的身上有什么旨意。如果你说你不知道神在你的身上有什么旨意，就是代表你不是那么相信神，不是没有旨意，不是在你的身上没有旨意，是你不是那么相信神。为什么你不是那么相信那么仰望神啊仰赖神啊？因为你跟他的关系不是那么好啊，就是我们现在所说。为什么你跟他的关系不是那么好啊？因为你不是那么爱他，你不是用时间来到亲近他接近他。我这么说的时候，相信有很多的弟兄姊妹都会很生气。哇，你哪个说我啊？你胆敢说我跟神的关系不好啊？你胆敢说我不爱神？这个是很简单的事实来。你爱一个人，你就会是花很多的时间在这个人的身上。你想想我们做父母花多少时间落我们的仔女或者我们的伴偶的身上，你就知道我们有多爱对方。有很多的仔女都说自己是很爱父母，我爱父母爱到不得了，但是你问一下他有没有用时间来陪他的父母？没有。这里正是我们所说，我们基督徒都是一样，我们要跟神有个亲密的关系，以致祂能够带领我们。但是怎能够跟神有个亲密的关系？我们首先要花时间在神的身上，来到是读祂的话语，来到是祷告，跟祂有一个亲近的关系。仰赖这个字在中文的圣经是仰赖是抬头的意思，卧高头的意思，但是原文是无助这样俯伏在神的面前，将自己完全地信靠神，依赖神，这个是仰赖。仰赖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出现了很多次，尤其是在旧约诗篇和箴言都是出现很多次。在诗篇的37篇5节和7节是用了5个不同的句子来到是形容仰赖。第一个形容是什么？你要将你的道路交托给耶和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说，如果我们真的仰赖神的时候，我们会将我们的道路是交给神。第二个是倚靠。我们都知道倚靠和仰赖可以是交换的，可以换兑换。仰赖即是倚靠，倚靠即是仰赖。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有时我们讲就会说我们是仰赖神，但是很多声气在这里仰赖神的时候，经常问神为什么啊？为什么会是我啊？为什么这些事会发生？但是如果我们真的仰赖神，这个诗人说我们在神的面前静默无声。第四点是耐心地等候他。很多时候我们都等不及，我们都是自己就去筹备，有 plan A, plan B, plan C, plan D, A 不掂就 B, B 不掂就 C, C 不掂就 D, 一路是这样排下去。这个不是倚靠神，这个不是仰赖神。第五点，不要心怀不平。广东人说心怀不平就是怎样？不顺气，不顺，是吧？心怀不平。但是这里讲是平静的意思。 如果我们是仰赖神的话，我们一定要在神的面前是有个平静的心。这个是怎样是仰赖神？我们看到第一点，就是我们首先要跟神有一个亲近的关系，认定，然后我们才能够是仰赖祂，将我们的生命是交给祂。第二点我们要讲的，就是倚靠神。怎样为之倚靠？在这里箴言的三章五节说，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中文是倚靠这个字，就是挨住的意思，挨住笨住的意思，将自己的身体是挨在神那里，将自己的重量挨在神的身上。 John Payton 是一个宣教士，他是去到斐济南海岛 Fiji Island， 来到在那个 island 上高，是跟那些是族人土人来到是传达神的话语。他甚至是将是圣经翻译成 Fiji Island 的那些土人的言语，但他发觉是很困难。他发觉原来这些土人的言语当中是没有信靠这个字，没有信靠这个字，他不知道怎样来到翻译。有一天当他正是觉得是很惆怅的时候，有一个土人气和气喘的样子跑到他家里，一见到张很大的梳化就摊了下张梳化度，跟着就大声说，啊，真是舒服了。他说将我的身体全身的力聚晒上这张凳子，真是舒服了。John Payton 说，啊，这个就是倚靠的翻译。倚靠神就是将我们所有的力量倚靠晒在神的身上，这个是倚靠。在这里箴言的三章七节说，不要以为不要自以为有智慧，不要自己以为有智慧。很多时候我们所讲的自己的智慧都是靠我们的五官直觉，我们要掂得到、摸得到、看得到、听得到，那我们才信得过。这些是我们所相信的，亦都会寻求很多的知识。有没有发觉当我们一有问题发生在我们的身上，首先是怎样？不是祷告吧，首先是打电话给自己的好朋友，哇，我现在有这样的事，有这样的情形，你说我应该要怎么做？是我们很依靠好朋友的知识的智慧，但不是说祷告就是求问神。亦都很喜欢就走上个网那里，现在很刚才说的资讯非常发达，你可以走上个电脑网上，你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解答 solution。所以我刚才说个个都会有 plan A, plan B, plan C, plan D，自己做好了准备。这一切都不是真真正正从神而来的智慧，我们是要倚靠神，不是倚靠自己的智慧。但是我们要知道，神绝对不是说不想我们有知识，不是，神绝对不是想我们是没有聪明智慧。在说箴言的三章四节，就是今天的经文五节和六节之前的那一节，是说什么？神说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的眼前蒙恩宠又聪明。神是绝对是希望我们有聪明智慧，但我们千祈不要依赖在这些聪明智慧的上高，我们是要依赖神，我们是要将神放在首位。很多时候这些的直觉，这些的潜意识，其实跟神叫我们所做的是刚刚相反。再讲一次，很多时候我们的直觉潜意识叫我们所做，跟神叫我们所做的是相反。有一个好的例子就好像爬冰山，我知道 Peter 很喜欢爬山，但不知道他有没有爬过冰山。爬冰山听人讲是非常非常之危险，在一边你是有个冰山结满晒冰的，另外那边是悬崖峭壁，在中间那里就有很小的很窄的一条路给你来走，你就走这条路，一路越兜越上，越走越上。你一走紧的时候你会很害怕，因为你望下你隔离就是悬崖峭壁。当是摇崖峭壁的时候怎样？你的直觉你的潜意识就说要挨住那座冰山，是吧？我们中国人说靠山靠山，为什么靠山？就是靠住座山。 啊，你见到一边是山，一边是悬崖，你梗系靠住个山嘅，你嘅直觉话。但系当你一靠个山嗰阵时，你只脚就会向出边嚟到滑，因为你企紧嘅系喺度冰天雪地嘅冰路上高，雪得仲好啲，呢个系冰结咗冰嘅路。你一靠埋个山嗰度，你只脚就会滑出去，跟住你就会跌到落去个山谷入边粉身碎骨。所以我哋见到呢、这个就系好似我哋靠自己嘅聪明智慧，唔依靠神，好多时就会系有咁嘅事发生。喺度诗篇嘅20篇第七节系我哋好熟悉嘅经文，话叫我哋唔好靠驹，唔好靠马，系嘛？要系靠耶和华嘅命，我哋好熟悉嘅经文。喺度诗篇嘅146篇第三节，亦都话：你们不要倚靠君王，不要倚靠世人，因为他们不能帮助你。啊，我哋好多时就会系倚靠人，倚靠自己，但系真正嘅倚靠应该系倚靠神。嗱，好快讲咗两点噶咯，四点吓、啊，记唔记得两点系乜嘢啊？第一点系要同神有一个好亲密嘅关系，以至第二点我哋系能够系倚靠佢啊，仰赖佢，跟住啊，我哋要认定神。喺《箴言》嘅3:6话：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神就会系嚟到系带领你走当走嘅路。嗱，注意呢度经文话系在一切嘅事上，唔系喺度某些嘅事上，甚至唔系喺度大部分嘅事上，而系喺度一切嘅事上。嗱，当我哋求神祝福我哋嗰阵时，我哋系咪求神？哎呀，你系某些事上祝福我，或者甚至系话喺部分嘅事上祝福我哋？唔系噶，我哋求神祝福嘅话，我哋系求神喺一切嘅事上祝福我哋。所以当我哋系要认定神嗰阵时，我哋都系需要在一切嘅事上嚟到系认定神。喺住箴言嘅16:3话：你所作的要交托耶和华，啊，你所谋的就必成立。啊，这个在任何事认定神，就是将任何的事我们都是完完全全地交托给神，让神来到是带领我们。啊，这里讲一切就是包括一切的情况，甚至我们一切的心情。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情时时都会变的，会高高低低，有时会开心，有时会伤心，有时会得意，有时会失意，我们有时成功，有时会失败。当我们是一帆风顺的时候，我们会怎样？不记得了神。神是什么水啊？是吧？当我们有难的时候，就找着神不肯放。但是这里说什么？这里说我们要在一切的事上认定祂，然后祂就会带领我们。所以我们千祈不要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我哋喺一切嘅事上，我哋都要认定神。喺《哥林多前书》嘅10:31，又系我哋好熟悉嘅经文。我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作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我哋不论做乜嘢，都要系荣耀神。我哋好需要问下我哋自己。我哋愿唔愿意系让神嚟到操纵我哋嘅生命？我哋愿唔愿意将我哋嘅生命交俾神？而喺度一切嘅事上，我哋都系任由佢操纵。一切嘅事上，我哋都系注意荣耀神。我哋愿唔愿意咁样嚟到做？嗱，讲到一切嘅话，就系包括我哋嘅时间、我哋嘅金钱、我哋嘅事业、我哋嘅精神，我哋所有嘢，我哋都系交俾神。甚至好似今日嘅经文，哥林多前书10:31，或吃或喝，甚至是琐碎到是食乜嘢、着乜嘢，我哋都是荣耀神。我哋愿唔愿意咁样嚟做，将自己完全咁交俾神？有人话：咁你或者神俾我睇下我佢喺我身上嘅计划系点样先啦？俾我睇咗呢个计划，我中意啦，咁我咪认定佢，依靠佢咯。咦？ 你记唔记得呢、这个就系我啱啱开始嗰阵时所讲噶？如果有个陌生人走嚟问你，先生、小姐，你可唔可以为我做一件事啊？你会点答啊？你会话等我睇下系乜嘢事先啦、啊？代表乜嘢啊？如果神问你，你愿唔愿意将你嘅生命交俾我啊？你话等我睇下你喺我身上嘅计划，系代表乜嘢啊？是代表你根本同神是冇一个亲密的关系，你根本不相信他，你根本不认识他。若果大家记得的话，我在这里讲箴言的介绍的时候，我曾经讲过一个人的故事，这个是一个伦理学家，叫做 John Kavanagh。 大家记不记得我说他想知道他人生下半场应该是怎样走，他就去找德兰修女来代为他祷告。德兰修女话：你要我点样为你祷告？啊 ，John Kavanagh 话就系祷告神会俾我清楚见到我人生下半场会系点样。德兰修女同佢讲：我唔会帮你做啲咁嘅祷告，你亦都唔需要知道神喺你嘅人生下半场啊清清楚楚嘅图画。德兰修女话：你需要嘅系信靠神、依赖神、系认定神。德兰修女话：我会咁样为你嚟到祷告，就系、是、你会信靠仰赖神。有一个爸爸，佢叫 Stewart， 佢有个仔叫做 David。啊，佢喺度礼拜五同 David 话，佢话嗱，礼拜一唔使翻学啦，你我带你去照 X 光。个仔听咗之后闷闷不乐，成个 weekend 无精打采。去到礼拜一，爸爸话好啦，去啦。哇，佢一路喺度震，跟住爸爸就喺度震，震到上车坐咗喺爸爸隔篱，爸爸揸揸下车见到，喂佢话 David 你有冇事啊？点解你震得咁紧要嘅？阿 David 话梗系惊啦，我梗系有事啦。你估我唔知 execution 系乜嘢啊？啊，原来个傻仔听 X-ray 系照 X-ray， 听咗以为系 execution 啊，好细个嘅啫细路仔，佢惊到乜嘢咁？爸爸要带佢去处决啊！要带佢去吓、啊、行死刑啊！哇，这个细佬哥真系可圈可点啊！明明知道爸爸系要带佢去死啊，佢系得个惊字，但佢仍然认定佢爸爸，跟住佢爸爸。嗱、啊，这个有啲似咩啊？似耶稣基督喺客西马尼园嘅祷告，佢同父话：佢话父啊，照你嘅旨意，唔好照我嘅旨意。嗱、啊，所以我哋见到，若果我哋唔愿意将我哋嘅生命将我哋一切交俾神，让佢嚟到带领我哋，若果我哋唔愿意系认定神，唔能够系仰赖佢嘅话，即系代表我哋唔系咁信靠佢。点解我哋咁会得唔信靠佢啊？就系因为我哋同佢冇一个好嘅关系。点解同佢冇个好嘅关系啊？就系因为我哋冇系去认识佢，去亲近佢。我哋唔系咁爱佢，冇花咁多嘅时间嚟到系认识佢，与佢同在。嗱，我哋讲咗系四点，第一点系亲近神，同佢有个好嘅关系，跟住我哋就能够系仰赖信靠佢，跟住我哋喺一切嘅事上就能够系认定佢，就好似嗰个细佬哥咁样吓、啊，认定佢爸爸带佢，我哋都一样认定神喺我哋身上边嘅旨意。 最后的一点就是第四点，当我们是认定神的时候，神就会为我们开路，祂就会指引我们。 指引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是 Yasher 这个字、啊、Yasher 这个字是清理，是清道，清理你的道路。当你是扫清晒的道路来到给你行，这个是清理，是 Yasher。 英文的翻译我们就比较明白了，是什么？是修直道路，神帮我们修直我们的道路。这个就是好像是施洗约翰，圣经说施洗约翰是会修直耶稣基督的道路。怎样修直法啊？我们在以赛亚书的40:3-4能够看得到，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岗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这个就是修直道路。 哇，真係好似神从天而降一架铲泥车、啊、从神而嚟嘅铲泥车。有低洼嘅地方係点呀，帮你填平佢。啊，前面係有山呀，有、啊、大小嘅山帮你铲平晒。崎崎岖岖嘅路帮你修直佢。哇，当神嚟带领你嗰陣时候就係好似咁样修直你嘅道路，让你嚟到係行走。嗱，呢个都有啲似係美式嘅足球喎。啊、我自己在中学的时候、啊、爸爸妈妈移民过了来美国、啊、原来中学上体育堂俾、啊、你揀选你是上什么的科目，哇，一见到 football 开心到不得了，哇，香港来哪个不懂踢足球啊，开心啦，哇，得啦，如鱼得水去踢足球啊，哇，踢踢下不行、啊、乜咁矛嘅，手都用埋，用手的不是用脚踢的、哦、哇，当你捉到隻当你捉到隻波的时候，用成班人冲埋嚟，哇，个个抢你隻波，夹硬是咁抢，矛到不得了，抢、啊、不到的时候怎样啊，将你扎喺度，扎住你，哇，真的走得慢啲都俾佢扎到遍体鳞伤，返到屋企同阿妈诉苦啊，哇，好惨啊，俾人打到遍体鳞伤，我阿妈点讲啊，佢话仔啊，下次上体育堂你唔去掂隻波我有奖。你成堂你唔好掂隻波我有奖。喂，人哋啲爸爸妈妈呢，係你、啊、得到几多分嚟有奖，我妈妈话唔好掂，唔好掂隻波。其实但係又唔係咁难㗎喎，你慢慢学识打。当你揸住隻波你係向敌方嘅呢个底线嚟到冲嘅时候，尤其是若果你係有好好嘅队友、啊、你嗰队好强嗰陣时候，你就会发觉前面那些大隻佬，你一时见到的大隻佬一阵间就被你的、啊、队友扫低晒。你就一路是这样向前攞住着波去 score 的 touchdown。所以不是那么难，尤其是当你有好的队友。如果神在我们那队就是这样，他帮我们来到开路。中国人时时都说世事难料。我们基督徒是不是真的世事难料？不是世事难料。我哋基督徒真係有神嚟到帮助我哋，只要我哋係愿意亲近神，愿意係仰赖信靠佢，愿意喺度一切嘅事度认定佢嘅话，佢就会带领我哋为我哋开路。当神为我哋开路，你諗下有边个能够阻挡我哋？冇人能够阻挡我哋。我头先就係话、有个如果你有好强嘅队友、你一定赢波。如果神就是你的队友，你想想你是不是赢定、你真的会一帆风顺，所向无敌。我发觉我现在自己讲嘢真的好像那些成功神学的那些牧师一样、一帆风顺、所向无敌。但我讲的不是物质上的东西、不是说神你是信靠依赖神，神就给了所有物质上的东西，但是神一定会是带领你，神是会为你开路。这个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亦都有人可能会问，如果神是为我们带路，究竟是会怎样？我们怎知道神是为我们带路？你说会不会好像是在《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二节经文说，他们侍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作我照他们所作的工、会不会是这样呢？圣灵是跟我们讲说话、我相信圣灵、不是说真的开口跟我们讲说话、起码我自己是没有听过神或者圣灵开口跟我讲说话，但是这节的经文给我们见到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是有一个感动，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是神的旨意。这个就正是在尼希米记第七章第五节 所教我们。尼希米说，我的神感动我的心。当神是为我们带路，神是会感动我们去做某些的事。那你说究竟是不是我们心里面有亲感动，都是神在暗示着要带领我们？这个是未必。所以我们见到，我们又要回到去第一点，与神亲近， 认识祂，读祂的话语。当我们明白这一位神，当我们认识祂，我们就能够分辨到我们心里面的感动究竟是不是从神而来，还是自己的心里面想做这件事。有很多时候自己的心里面感动都会去想做这件事，就会以为是圣灵在感动我们。但是当我们知道神绝对不会是跟祂自己的话语有矛盾，当我们读神的话语，我们能够知道神的旨意，当我们有感动的时候，就能够分辨出来这个究竟是不是神的感动，还是我们自己想去做这件事，甚至是可能撒旦在引诱我们都可以。有位姊妹，我跟这位姊妹很熟很熟，不是师母，很熟。有一次她犯了罪，我走去劝她，劝她改过。谁知道她跟我说，她说 Sydney， 你不用劝我。她说我不知同神的关系，不知几好，不知几亲近。她说甚至我是做这些事的时候，都是神带领我一路在做。哇，听到我真的莫名其妙，明明犯了罪，这个是神带领他，还带领他是犯罪。喂，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啊？你明不明白？即是一个人可能以为自己真的跟神的关系是很近很近。但所以我们又要回到第一点。当你以为自己很接近神的时候，你真的要读一下他的话语，你真的要在祷告一下，静默一下，看看你自己是不是真的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这四点是一个循环。有没有看到啊？就是我们首先是跟神有个亲近的关系，以致我们是可以信靠祂、仰赖祂，以致我们是可以在一切的事上认定祂，祂就为我们开路。但是当祂开路感动我们去做某些事的时候，我们又要走回来第一点去亲近祂，要认识祂，才能够知道是不是真的行在祂的旨意的上高。我们今天讲了是怎样能够是有一个蒙神喜悦的生命，怎样能够是被神来到带领。我相信神在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身上都有祂的旨意，我相信神在我们粤语堂亦都有祂的旨意。但是究竟我们怎样是能够找到这些旨意，我今天就跟大家讲了四点。第一点是要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见到耶稣基督他跟他的父是有很亲密的关系，三位一体的神，父就在子里面，子就在父里面。我们做基督徒都要一样，我们要跟神有一个很亲密很亲密的关系，我们要认识祂，我们要读祂的话语，我们要是祷告，藉着祷告来到亲近祂。第二点，当我们是好同神有个好亲密的关系之后，我们就能够仰赖信靠祂。耶稣基督是仰赖信靠父，祂在每做一件事祂都会先是祷告，甚至当祂是有很多人祂不能够是有个是正的头脑，祂是会走到去旷野那里来到是与神亲近。我们见到祂是好信靠祂的父。第三点，就是我们要在一切的事上来到是认定神，就好像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说，他说父啊，照你的旨意，你不要照我的旨意，然后神就会为我们开路，会感动我们来到行在他的旨意的上高。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又要走回第一点，与神亲近，这个是一个循环。我们经常都说有恶性循环，是吗？恶性循环就是每一个循环，每一次循环越来越差。但是这里所讲的是良性的循环。每一次我们经过这个循环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加亲近神。每一次经过这个循环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加的仰赖信靠神。亦都能够是更加的认定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做任何一件事都能够认定神。跟着我们都会是见到神的带领，更加明白神的旨意，神的带领。让我再读一次今天的经文，箴言的三章五至到六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我哋感谢你，感谢你俾我哋有箴言，感谢你俾我哋箴言，俾我哋箴言三章五至到六节，我哋能够系清楚见到你喺我哋每个人嘅身上都有你嘅旨意，你好愿意我哋每个人都能够俾你带领，但系你要我哋做到嘅就系首先同你有个亲密嘅关系，然后我哋系能够系仰赖信靠你，能够喺一切嘅事上系认定你，以致你系能够系继续咁样嚟到系带领我哋、引导我哋。愿意我哋每个人都能够寻求你喺我哋身上嘅旨意，愿意我哋每个人都能够活出你喺我哋身上嘅旨意，将一切嘅荣耀颂赞都归俾你。我哋咁样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嘅名义求，阿门。